迟一步啊！ 我失去龙鳞，大限将到，可怜泉儿。 袁仲，辞官不做，也要将这孩子抚养成人。至十二年， 贫中血苦干。 若要除大旱， 务取保平还。 注入全儿血， 水涌葫芦泉。 Oh. 船救乡亲，娃娃吃饱饭。 这是谁对你说的？ 红龙仙姑啊。 地支十二年，瓶中写枯干。 干爹，您说的这是什么呀？ 全儿，你来看。 地支十二年，瓶中写枯干。若要除大旱，勿取宝瓶还。注入全儿血，干爹。 谁有红龙床？ 谁有红龙船？ 妈妈的血书就在你面前。 妈妈， 就是那红龙仙。 红龙仙？那我爹呢？ 他在京城做高官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全儿啊，只因你爹贪恋荣华，献出宝瓶，侍奉公主患病，要隐世龙鳞。你爹他灭绝人性，毁了你妈妈的龙鳞。顷刻之间全变化石，你奶奶一气而死，撇下你这不满周岁的小犬。 妈妈，妈妈， 干爹。

好狠的心啊。 船儿，船儿，船儿， 干爹， 船儿， 干爹， 他， 干爹， 他， 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， 哎呀， 为救众乡亲，舍命取宝瓶。妈妈，保佑我吧！ 大人因何闯殿？ 无名问圣上分忧，前来献龙心。 龙心，吴大人，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。 蛇子报圣恩， 朕好，吴大人，您请。 公公，难道说你让本官亲自动手不成？ 如此。 此奇功，怎敢掠夺代跑呢？ 你 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这孩子哭得怪可怜的。我说来呀，把那小瓶拿来，给孩子瞧瞧。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为你献牺生命才 去，你不该背的梦去增加，他不该李家子也当了真，一去经商无踪影，我是走怕雨灯几杀人，满面我带着情我去幸福在满经商 还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女士，可知你把本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自古来窈窕淑女，君子去我与你天上地下是佳人，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 甜言蜜语呀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赔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。 小孩大人定要保